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你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鸡呢是咱们特别喜欢的一个食材， 爱吃。 哎，它的做法就能感觉出来， 人人都爱吃。 哎，什么扒鸡呀、啊、烧鸡呀、 啊、熏鸡呀、 啊、炖鸡呀、啊，而且各种以鸡为食材的那种菜呀、啊，真的是 口水鸡、脚板鸡、 鸡 丝鸡、 白斩 鸡、 啊、鸡 蓉、 啊，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味道、嗯。所以这个鸡基本上是咱老百姓，特别是咱北京人， 嗯。 各种调味、各种口味都喜欢的、都爱吃的，但是在所有的鸡当中， 嗯、 有一特有名的， 哎， 对吧？ 我估计可能满世界人都知道啊。 对，真的 什么呀？德州扒鸡， 哎，太有名了。 一提到这个扒鸡，那其他都别说了啊， 嗯、 就是德州的扒鸡，大家特别认可。 对， 嗯， 我说他排前三，反正估计那两名不都谁也不敢去争了， 哎、 是吧？ 谁也不说什么了哈。 对， 这个德州扒鸡啊，确实做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讲究哈、啊，味道非常的。这个、 您听说过德州扒鸡、哎、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哎、但是未必知道正宗德州扒鸡是怎么弄的、 嗯、 对吧，您比如说从一开始的定型，德州扒鸡必须有它自己的造型，那鸡是侧面的，那个翅膀那个脑袋从哪塞进去、 嗯、 然后那个腿怎么窝、嗯、那个造型 都 有的， 讲究了 怎么卤怎么晾，先怎么过油给皮上色，然后呢在里边在那老汤再怎么炖，是什么老汤稳炖多少的火候炖多长时间、 嗯、 这些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做出一只好的德州扒鸡不容易。 对， 刚才我说的还只是公的那个部分、 嗯、 重要的是料，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您去市场上买那个说这个扒鸡那个熏鸡吃不出小时候那香味来了， 那是 关键在那料，但是这种的要做地道的德州扒鸡必须用那种溜达鸡， 嗯嗯， 至少得是农家土鸡的溜达鸡，还不能太大，太大之后鸡就柴了，那就是您炖老汤的、 嗯、 对吧，那么做熟了之后大概一斤来的啊，这种的比小笋鸡略大一点，鲜嫩口感， 嗯， 老汤卤完了之后又因为是柴鸡久煮不烂，让你不觉得那个东西糟烂了， 嗯， 但是呢又可以呢入口即化，这才是功夫和火候， 没错， 对吧， 这样的这个选材再加上他们这个老汤的制作，还加上所有的工艺啊，所以出来以后那鸡啊真的是香气扑鼻呀、啊 嗯、 让你真的停不住嘴儿。而且那个鸡呢是软烂适口，可以说呢一般老人孩子啊吃一点没问题啊，什么塞牙什么的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嗯、 五香脱骨，但是你不糟烂 不糟乱， 这就是技术、 啊、 这就是功夫、 啊、有那种嚼劲儿啊， 哎 有那种鸡香是吧， 可是这样鸡不便宜、 不便宜，在市面上这个真说正宗的德州扒鸡的话一只真的是30-40块钱 的，那是那还是杂牌子的、 嗯、 我看到的好像都是60块钱起步的 德州扒鸡， 这正宗德州扒鸡啊、嗯、都得是这个价、嗯、 所以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组合啊，大家真的赶快来购买吧， 这得抢， 哎，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嗯、 给大家呢500克一只，咱们是4只啊， 4只 给大家它的装的也非常好， 对， 是这种塑封的袋儿哈， 等于是 对4袋4只啊，德州扒鸡。那当然说了，可能哎呀，四只是不少点啊、 嗯、 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厂家呢再赠给大家呢4只荷叶香鸡， 新出来的， 当然也是聚华的，跟它一个品牌的， 都聚华可是都是当地的大牌子啊。 是 荷叶香鸡，同样用溜达鸡，用这种方式， 嗯、 也用德州扒鸡的传统方式、 嗯， 但是呢，人家新尝试，外面再包一层这个微山湖的荷叶， 是的， 用荷叶的清香味再慢慢的入进去，正好给您。真空也塑封好了之后，荷叶随着您这在里面慢慢晾的过程当中，那个味儿也进去了、 嗯。 新的口味给您是尝试，这4只等于是白送的。 嗯， 然后这加起来之后，一共8只鸡， 嗯， 8只走地鸡，8只溜达鸡，4只德州扒鸡口味，4只荷叶鲜香的口味， 嗯， 一共是199块。 199，刚才我一看这价格啊，我想，哎呦，是不是得买疯了哈？因为呢，你想合一只20来块钱， 是 啊， 一只的话才20来块钱。你要在市面上你买正宗的德州扒鸡的话，一只可能50-60块钱呢， 至少， 而且还不见得买的是正宗的。 对， 所以呢，今天啊，这4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再加上4只荷叶香鸡，8只，一共199元，一只合20来块钱。 是的，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哈，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51，400015551。